各位好朋友，今日咧西城港股咧又同大家见面，今日觉得非常之高兴，同埋又好紧张，因为我请到咧香港嘅著名功夫演员，直言系明星陈维敏先生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咁你话喂，揾阿维敏哥上嚟有乜嘢出奇啫？好多啊，网啊电视台都访问过啦咁。但我哋呢个访问有啲特别嘅，系以专辑形式嚟讲阿维敏哥嘅一生，即系由佢童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到现在黄昏嘅时候咧嘅经历。所以咧就唔系话咧冇系统，而系非常有系统，我非常详细咁介绍咧维敏哥喺呢个七十几年嘅岁月当中嘅人生过程。啊，维敏哥非常之高兴咧，你俾面上到嚟我哋个台讲嘢。咁啊，今日咧，首先嚟要问咧，好多人问过我，我哋听到阿维敏哥打得拍得戏啊，喺江湖上有一定嘅地位咧、但我哋想从佢童年时代开始讲，因为我所知道维敏哥咧，佢系客家人，同埋咧佢系应该系荃湾大噶。咁咧佢。爸爸咧就好多人唔知啦，但系姓陈啦，陈咩名啊冇人知道，但系好似咧啊世拜行选嘅， 系 吓咁啊妈妈咧喺屋企咧做家庭主妇，得一个妹妹嘅啫吓，咁啊你话喂啊西城点解你咁熟啊维敏哥啲嘢咧？因为我企喺跟住阿维敏哥后边咧做流罗咧，就已经系三四十年啦，所以维敏哥啲嘢咧我比较清楚。咁我首先咧，请阿维敏哥，你讲下你细佬嗰个时候系咪好百厌嘅咧？ 大家好，其实我咧呢几年咧，我都冇乜接受其他访问噶啦，吓，因为讲来讲去都讲我嘅出身啊，我嘅江湖经历啊，好多嘢，但系我都唔想讲咁多我以前江湖上嘅嘢，但系今日咧就冇办法。因为沈西成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他这次邀请到我来呢，我叫做没办法、所以我一定要来接受访问一次，可能我这次访问呢也会是最后一次接受访问。其实我呢，西成说、我是荃湾大的客家仔，小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我的出生的时代是刚刚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1945年的年代，我们住在新界，那个时代香港那个环境都是很都是叫做很很艰难， 搞错 很艰难， 刚刚日本老走啊， 所以我们我所受的教育呢就非常之少的啊，即是讲一句不好听，中学毕业嘅啫，唔系高中啊，系中学毕业嘅啫。喺嗰个年代都算系几好啊， 算系几好啦，算系几好。 系啊， 好多人冇书读添啊。 嗰个年代就书就入咗翻学啦，但系 读又唔多读， 吓读就唔多读啊，即系冇乜心机去读书，吓成日希望快啲长大啲去做嘢， 去搵钱， 系去搵钱。所以我十二岁嗰阵时咧，我就去攞身份证，即系攞身份证嗰阵时咧，报大两岁。 我即系报十四岁嘅。 报大两岁，即系嗰时要去做嘢。譬如我哋读书嗰时咧，读小学嗰阵时咧，我哋荃湾啦，有几间嗰啲所谓好多嗰啲叫织布厂啦， 织布厂啊， 嗰啲纱厂。咁啊，我哋细个阵时咧就好穷，希望能够放暑假咧就去啲纱厂啊。做嗰叫做 暑期工啦， 暑期工啦，咁啊暑期工先几多钱一日咧？四蚊一日， 四蚊港 几好啦， 小时四蚊一日啊，就去翻工就翻十二小时嘅，咁啊翻佢十日八日，我赚翻佢 你又掹噶嘛，购买书啊，购买嘢食啊，就可以买到好多玩具啊。嗰时年轻嗰时就系赚呢啲钱、嗯、啊，所以我身份证诶俾我本人系大 两咗两岁， 1943年。 系啊，身份证1943年啊， 实际1945年。 系啊，1945年噶吓。 啊，但我想问你啦，你买玩具啊嘛？你玩乜嘢玩具啊？枪啊？ 嗰阵时玩玩具啦，年轻人十零岁都系喜，都系中意十零岁玩啲玩具啊，刀枪剑戟啊， 啲刀枪剑戟 吓。因为嗰时我哋已经，我12岁可以学功夫噶啦。吓、啊，因为嗰时好一般新界人嗰啲围村啊，入边都有一个师傅教你打功夫嘅。咁嗰阵时就因为自己嘅比较 好道。 所以就12岁开始学功夫。 嗯，我学咩功夫 呢？我最早学开始就在荃湾，我个师傅姓蒋嘅，蒋建明师傅啊，系北少林。 北少林。 大家我学咗一年到啦，跟住我就冇学啦。冇学咧，我就跟住一班年轻人啦，出嚟四围，即系好似嗰阵时叫叫飞仔啊。 哦，仔仔， 古惑仔。系系。咁啊，跟住嗰班人啦，出嚟就无所事事，吓、嗯四围趁下嘛，跟住啲所谓江湖中人， 哦，咁细个得几岁喎？ 吓、啊，一路咁啊睇住我哋啊做下嘢啦，咁啊时间过得快啦，慢慢就长大咗，变咗我对对江湖当帮持咧，我都觉得唔系做帮会做黑社会咁威嘅吓，去到边度食嘢又唔知，我哋有啲羡慕嗰时 啲英雄啊，我都会 啲英雄，咁啊开始就如果有机会喺江上都几好啊，啊搵钱 快啲啊， 就为咗自己太细，而家讲下都十五六岁啦， 十五六岁 啦，咩慢慢入到15、16岁。十六岁时都系无所事事，啲数学好。 你读紧中学噶嗰阵时， 一边读紧书一边 一边读书一边走学，逃学，即系成日都 一个逃学， 即系逃学啦。 即系维敏哥嗰时系逃学威龙啦， 逃威龙啦，逃学就去玩啊，跟住嗰啲后生仔啊四围去玩啊咁样啊，咁啊慢慢啊长大啲啦。到咗我十七岁嗰阵时咧，我就去见到好多朋友就喂嗰啲古惑仔啊，好惊嗰啲狱警嘅、啊，见到狱警， 所以 惊嘅、啊。咁所以我咦，去口狱警好咯、啊。 我所以咁样你就有记啦。 咁之后咧，我就去口狱警， 因为叫人哋惊你先口狱警， 去口狱警。 咁啊，扭记， 扭记嗰时叫扭记， 扭记 吓。咁啊，喺口狱警啦。咁啊，我都幸运咋。好容易得，因为嗰时小学毕业可以考入警嘅， 何况你中学啊， 系啊，考咗中学系咪啊？ 最紧要你加多两岁，17即 系 十。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 咁大年 岁啊，咁啊，考咗入警嘅嘛，跟住 咁啊，阿慧敏哥，我插管你问下你啦，有啲人话你细个时候咧，就喺呢个戏嗰度炒飞系嘛，有冇做过咧？ 我啊，我绝对冇做过， 冇做过， 冇做 過，我冇去炒黄牛飞嗰啲冇， 冇、啊，完全冇嘅、啊。炒黄牛飞嗰阵时咧，我有个好朋友叫上海仔。 哦 啊！姓我上海计丑， 哦， 你就系去丑王牛， 而家举过文明 系啊， 就系上海计， 上海计丑王。咁因为我哋都好熟嘅，咁我哋做狱警嗰时咧，出到嚟咧睇戏咧都唔使买飞机，我寄张飞俾我，通常因为嗰阵时古惑仔咧系唔惊你差人，系惊狱警，狱警吓啊咁样啦。就 嗰 阵 时 系啦，一长 因为你警察拉咗佢，佢最多12小时，你看住佢啫。但系狱警唔系，我同你有仇，你成年几年都对住我， 系 咪？所以嗰啲佢就比较对阿 Sir 就比较俾面，对啲警察啊反埋冇咁俾面。 咁啊，所以话咧，上海仔就反而有做过炒黄牛飞，你又冇，你又出咗嚟趁嗰时候有冇打交咧？即系同埋啲班僆仔走嚟， 冇嘅，冇 打交。 一般阿 Sir 古惑仔系 唔系啊？嗰阵时你做僆仔咧，就同一班飞仔度行，有冇去打交？ 哦，嗰时咪后生咪有，差唔多日日都打交底啊！ 两只僆仔 要打交底嘅，打交底啊！打个真真，好羡慕咁犀利。我冇，咁后来 因為我學完功夫就去做玉境啦。我喺玉境嗰時咧，又已經開始練習下拳擊啊，西洋拳。咁我哋嗰時玉境入面有教拳 嘅，哦，有教嗰啲 嘅，係啊，係啊，將我身體練成下嗰個年代就係做扭拳， 打西洋拳， 嚇，打西洋拳。咁啊，然後就做咗扭技啦。喺玉境，我手玉境都算好巴閉啊！我手都食四五個部門，因為幾個部門咧都唔係幾歡迎我。 點解咧？ 一後生我打人犀利， 哦， 打啲犯人，打犀利，所以好多佢啊特別調咗我去芝麻灣。芝麻灣一個離島嘅監獄叫不設防監獄。咁呢個監獄咧，嗰啲犯人咧差唔多冇乜重犯， 哦， 最多都系三两年嗰啲啦，即系就嚟，有啲咧就嚟要放监噶啦，所以啲犯人都唔会走噶啦。咁，我哋就喺嗰度学，喺嗰度守啦。嗰度咧比较嗰，那个年代，你入边咧对啲犯人，嗰啲犯人冇乜人权嘅，冇乜人权啊，阿 Sir 要你点咧点？你對阿 Sir 唔住嘅咧，入到去真係好慘啊！唔算啦，仲有嗰啲咧，你犯咗嗰啲比較即係好 非禮， 好非禮，兇殺案啊，即係犯法啊、強姦啊、出係啦，死咗出賣兄弟啊、二五仔啊嗰啲咧，入邊咧就真係好慘。嗰，那個年代冇得 complain， 冇得投訴，打到你仆街， 真 係 好似地獄， 真係好似地獄咁嘅。嗰，那個年代嚇，唔係而家嚇。所以有一句话芝麻湾入得去就冇得翻，即係有咁嘅嘢嘅。 係啊， 咁你啱啱讲啊，咁佢哋好安全㗎嘛，点会咁差。 係啊，呢，這个我又好好奇啊，咪哥。 因为芝麻湾呢嗰时我守芝麻湾呢，因为佢係不設防嘅監獄。 嗯。 而家叫惩教署，嗰时候叫監獄。 嗯。 你咪叫不設防 叫玉利啊。 而家后来改玉利，玉利而家惩教署係啦。因为嗰阵时咧，呢班犯人咧已经坐，有啲判咗五年、六年、七年，就嚟走啦，就年零两年啦，就放啦，所以一般啲犯人都唔会偷走嘅。 系咯，正常个心态都会咁啦。 你走咗翻嚟啊嘛，由头 再计个数又点算咧？ 系啦系啦，吓，仲有嗰度咧，因为嗰，那个年代嗰啲所謂犯人啦，唔聽話咧，阿 Sir 係打得好犀利嘅，係打嘅， 會唔會打傷？ 打有，周時都有打傷嘅， 攞棍 啊，一般都唔使攞棍啊，呢啲犯人咧嗌過去立正咪打咯，立正都唔敢埋， 真係人肉沙包咁嘅喎， 上咗係咁成沙包咯。嗰陣時我學西洋拳就揾佢嚟練拳嘅啦， 而家我哋冇得咁練啦， 係啊，呢個練拳嘅啦，係啊，啊，嗰次之後我就。守完芝麻灣，跟住又有赤柱啦，又守個石壁 training center，叫做兒童感化院， 去入到大嶼山啊， 係啊係啊，唔使咁兒童感化院。咁因為嗰時我年紀都好細，咁咧感化院咧嗰啲叫做十六至十八歲噶嘛，嗰啲所謂 差唔多， 細你少少嘅啫喎， 有啲細我少少嘅，所以我咧。嗰陣時好多人，因為嗰陣時啲感化院咧係唔著軍裝嘅，係著便裝嘅。 根本係點樣樣嘅？ 唔 係一個 犯人，嗰啲所謂唔係犯人嗰啲僆仔咧，舊舊嗰啲咧都係著便裝嘅， 著便裝嘅， 唔著犯人，因為佢唔算係犯人，佢係教導嘅啫。咁啊，好多時咧，我同埋一班人，有啲嗰啲阿 Sir 咧，即係幫板咧喺度巡啊，我哋嗰啲啊，有時見到。个个都踎喺度，点解你企？喂，你叫咩 number 啊？企喺度啊？你踎喺度，其实嗰个阿 Sir 嚟嘅。 哦，佢以为你都系监犯， 好多以为我都系呢个。 所以你咁大胆企喺度，唔踎喺度。 犯大胆，因为一个都入嚟 瘦嘅， 瘦把嗰啲细路仔。 瘦把，哇 Sir。哇我哋嚟㗎好喎但呢啲音呢叫嗰次叫咩我哋叫佢。 而家就叫遠童 係啦係啦係啦。咁好多都誤會咗我係 嗰啲反 反 青年反。 之後呢我心裏都覺得哎呀都唔係咁舒服 嘅。好怪嗰個感覺。 好怪呀不如佢後妻呀。 佢後妻呀。 好 是 我做咗两年八个月。 哇，两年八个月都唔系时间喎， 做嚟呢年 当差嘅时候都21岁噶咯，20岁以上。 咁我就去考警察，啊警察又俾我考入咗啦，因为我系惩教处， 你转过 去嘅就转过去就考。依年我哋惩教处咧受训啊，受4个月嘅啫，警察部咧受6个月。 6个月 吓，咁啊，我哋又再转咗警察部啦。喺警察部受个六个月出嚟咧，就出嚟做阿石啦啊！一出嚟做边度咧？我守黄大仙。 好、哦，黄大仙 吓，黄大仙。咁啊，黄大仙咧守咗个零月，啊调咗去西贡、嗯，因为西贡属黄大仙管嘅。 哦， 啊，黄大仙啊，就调到西贡，嗰啲西贡都好落后。成日差半家都全部都地嚟嘅，跟而家咁靓啊，西贡冇啦吓。咁啊，守完西贡啊，跟住又守深水埗啦。 嗯 嗯，深水埗 嗰度比较龙蛇混杂啲咯。 深水埗咧，嗰、那个年代咧，六八年、六九年、七几年嗰时咧、嗯，深水埗系黄金地带，系、 嗯、 黄金地带。正所谓嗰个年代啊。警匪一家親噶啦， 嗯， 啊，我哋而家啲古惑仔啊，大家都，我哋需要利用古惑仔， 嗯， 古惑仔要利用我哋差人嗰陣 時，即係你互相合作嘅時候， 互相合作，啊，大家揾食噶啦， 嗯， 啊，嗰、那個、年代，咁啊，我喺深水埗，守完之後就都做咗好多。因为我都几贪嘅嗰阵时，反正都贪啦。咁我哋识得向上爬， 系 即系走比较高档啲嗰啲警察，嗰啲嗱，嗰阵时我守深水埗，有啲叫金山啲， 金山啲 啊，咩叫金山啲咧？搵钱嘅，啊南昌街啊嗰啲，即系多系档啊，多街边档啊嗰啲咧。譬如你行呢条必行一个礼拜，你就要用钱去买 呢条必， 买条必行啦。咁啊，同咩咧？同佢偏家，偏家，偏家，个偏家就偏你行边度，行边度。 哦，哇，佢咪好大片咧？ 警家入边级， 警家都系散仔，但系 都系散仔， 都系散仔，通常都识英文嘅，红膊头啊。偏家就系处长嘅秘书。 哦， 啊，顶处嘅处长秘书。咁啊，我哋大家都识嘅。即咁啊！我哋又俾钱，喂，俾条金身逼我下啊！边条逼最搵钱啊？佢哋有数计嘅，哦，譬如你投资1000蚊啊，一个礼拜你去搵翻2000蚊嘅咁样啊，啫，咁啊，你又唔使去贪嘅，有人帮你收埋俾你噶啦， 收埋出行去就系收钱嘅， 啊， 都唔使收钱添喎， 做差人唔使收噶，已经有人有收数， 即系有人收，人有收数仔、收数佬， 仲有嗰个年代，我哋做警察嗰年代咧。冇可能俾有机会做清官， 冇可能， 冇可能， 唔想做清官得唔得咧？ 做唔到嘅清官，如果你敢做清官咧， 冇得， 你唔埋堆咧，一系你就你敢唔做啲钱咧，掉你手水塘，但你日日见到啲水都冇得饮，嗯、啊，日日见天见水， 拍戏都有啦， 拍戏有啦， 掉你手水塘，去山顶走水塘， 咁我哋咧， 即系冇肉食， 系啦，我哋又比较人。人員嗰啲比較好，仲有係識人比較，因為我扭記出嚟噶嘛。當時我出到嚟嗰時，我啲咩大哥啊，咩寫住嘅大哥，我哋冚唪都識曬。 點解咧？ 啊，識曬，因為我做綠警啊嘛。 哦，佢 要坐我監。 哦， 你咁出嚟啦！ 哎呀，真係啊，真係 好招 待。哦，原來如此。 乖嘅啊，咁嗰時我哋就籌備啦，籌備嗰時咧就跟住我又我識到一個探長叫陳子超， 嗯， 呢個阿超哥咧 係咪鬼影波？ 佢唔係鬼影波， 哦， 佢後嚟走佬去咗美國， 而家 咗美國嗰個叫做咩安良主席， 哦， 安良副主席， 講講埋佢點會識佢咧？點識啊陳子超？ 由於我識一個撈家， 嗯， 因為嗰陣時咧我做差人嗰陣時咧已經同好多撈家，大家接觸噶啦，佢老家介紹啊，呢個叫陳大陳係嘛，佢冧打八八身，佢要扭佢出嚟嘅，啊，佢話好醒嘅，啊，阿超哥你關照下佢啊，咁啊陳志超就叫我就去幫佢做出數讀， 數讀組 嗰年代咧 就黃金 最好揾 數讀 啊，個位置嘅，咁啊我就出數讀啦，跟佢咁啊。 因为我对道友啊、贩毒啲嘢咧比较熟。点解咧？因为我做扭计出嚟噶嘛，就比较熟。 系古灵精怪都识。 古灵精怪啲嘢咧，就呃唔到我哋嘅吓。咁啊，就出手咗就搵到啲钱啦。搵到啲钱。啊！一路都系都系我哋都系时间去谂钱多噶啦，去谂钱多噶啦吓。所以好多人有啲我啲同学咧，哎呀，我唔贪。你就算你唔贪，每一个礼拜咧， 人哋都分俾你。 嗰个巴力咧，都会有个信封挤落你个碌架嗰度嘅。 都系有钱喺度。 百零蚊，200蚊啊，你可以唔要。你唔要咪捐咗俾慈善基金咯， 可以唔要， 你可以唔要咧，我清杯我唔要，但你唔好俾翻嗰个阿 Sir，即系我俾钱你，你俾翻佢，会有麻烦。 犯咗行规喎， 犯咗行规嘛，大违贪啊！你一个唔贪，你做咩啊？ 我咪督背脊咯， 咪督背脊啊！ 系系， 唔系严格嚟讲，其实嗰系资源分配，唔系贪嚟。 资源分配啦，你可以唔要，你可以去啲俾人做 自己，你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咁样吓。有啲入做清官，要你咪捐咗啲慈善捐翻咯，即系咁样。但嗰阵时开始就，我喺呢、這个所谓警戒啊，同埋扭记啊，我都比较有啲名。因为我警察学徒嗰时已经开始代表警察啊，博成啊， 上台打 喺警察堂学又上台打。因为嗰阵时我都喺香港打过好多场噶，嗰阵时打咩？打啲叫做水雷炮兵， 军啊，华籍英兵，唔正即系华籍英兵。 我哋通常比赛咩比咧？就系呢个湾仔呢个叫做 收水 海军俱乐部嘅 海军 China Free Club 嗰度， 我知大发口嗰度， 即系而家大发口嘅。 系啦，大发口对面嗰度。 我最开心嘅算我手心水宝咧，有一个总领事叫当伯拉人， 哦 ，Don Brian， 佢系特别锡我嘅。仲有我一个探长叫做邓森， 哎，听过 吓，因为我系好性格嘅，特别对我，所以我喺深水埗咧做差人嗰次，我都叫做 有啲名啊， 有名啦，同埋有啲力，有力，我中意行边度就行边度，即系已经关系打好 咗。你全部都系行金山边啦， 全部行金山边。 咁可以搵几多钱一个月咧？杨某嗰个时候， 嗰阵时我铺仔其实280蚊一个月 啊。但你 答案是答案，警察 警察 俾嘅， 唔系七 嘅， 嗰啲收入咧， 嗰啲收入大概都 多一个 1000蚊到啦， 哦， 有1000蚊到，即系多过几个人工咯， 即系1200蚊一个月噶咯，赚 仲要四五倍啊！ 咁啊，由于我出呢个数度好多，就识到好多即系所谓 捞家啦， 捞家啦，做毒品啲捞家。咁之后我就慢慢我就同啲捞家同古惑仔行埋得多，行埋得多。因为嗰时咧，我一唔使做嘢啦，因为其实我唔系 CID 嚟嘅，我系叫做帮 CIDA， 嗰时系叫 CIDA 嘅。呢个 CIDA 咧协助 assistant 吓 assistant CID assistant。 譬如我出家，要去枪房申请攞枪， 即系都系攞支左轮， 攞支左轮左轮，但系。收工嗰时咧，佢要交翻枪， 唔可以抬出街。 如果正式 CID 就唔使嘅， 佢24小时 晒喺屋企嘅。 哦， 咁嗰时后生啊嘛，好似20多岁，后生生，咪成日袋住支枪好威咯， 有碌炮啊。 嗰时我哋一袋枪，走去好服装公司做衫啦，做啲裤，咁做啲出心点咧？阿西城。我支枪咧，仲啱啱咁长嘛，而且点啊啲枪咁长嘅，咁我做个恤衫咧，啱啱同支枪嘴咁长。咁我哋搭巴士啊，或者喺啲咧，成日都甩鞋底啦，啲人夹人啊。 支枪 出嚟， 哇！喂，条靓仔点咁细个？ 有枪， 咁后生有枪啊，即系咁样。嗰时又 英雄狗， 支枪就。感觉自己好威严，知唔知啊？嗰啲古惑仔又俾面啦，即系咁样。 你真 系 好潮炮喎！ 啊，全部真货嚟噶嘛，咁样系嘛？ 唔系假喎，你唔系玩具。 夜晚一惊死人之威啦，就夜晚去跳舞啦，就有老家咩啊？新豪华夜总会啦，嗰个年代嗰啲所谓插飞啲夜总会。 知道， 咁我哋上到去嗰啲咧就偷女啦， 一当时啲女仔就好中意 差佬嘅， 有个叫做邪牌外 差 人， 系呢、這个识啊呢、這个。 咁我话哇，有个差人， 下次都做警察啦， 个个都去。 我哋大家全部都咁啊， 咁样嗰时几好玩嘅，嗰年代当差系好好玩嘅。仲有我哋年代当差嗰阵时咧，伙计好俾面嘅，即系而家啲伙计，譬如啊，我揸架车有少少犯咗交通难，伙计支持你。以前我哋伙计嚟噶，咁就俾你 头啦。而家冇啦， 而家伙计，你既然系伙计啊，咁小心啲揸车啦。吓，攞牌冇咁地嘅。以前我哋就得讲嘢 啊，系啊，响多 系啊，啊，个环境啊特别好玩， 变晒啦， 啊变晒。咁啊，由于我喺狱警出过嚟啦，警察啦，吓，因为我狱警嗰时咧，我就已经系入咗会噶啦，入咗十四 K 噶啦，嗰、那个年代。 我想问下，点解系喺乜嘢嘅情况底下咧，你会入咗十四 K 嘅？好多人都唔知 道。因为嗰时咧群埋一班都系古惑仔，你系老亲， 老亲即 系冇底， 即系冇底。冇底好多嘢咧，成班人之中咧，秘密嘢都唔会同你讲。 哦，咁啊系嘅，咁啊， 秘密都唔会讲嘅。咁嗰阵时咧，个心咧就觉得，如果有个社团去照住自己，仲会好啲。咁啊好，由于我嘅身份就系扭计出嚟咧，咁啊我就入个社团。有 即系扭计嘅时候未系嘅。 系啊。我入到楼记冇几耐，我就系啦。 哦，即系入楼记冇几耐，咁佢当差已经系。 边个好大佬边啲咧？咁我哋就跟一个好大佬，吓咁样。咁而家嗰阵时最大嘅大佬嗰时就咩？个大鼻灯啊，大鼻乐啊，陈清华啊，陈仲英呢啲系超级大佬。 超级啦。 咁我哋其中一个系我大佬，阿陈清华而家系最大嘅。九十几岁退咗休，好啦，我都退咗休啦，系咪？ 未，你退而不休， 都退休， 有排都未退。啊、 你仲有要带大家做。 由于咁样嘅身份，我喺江湖上就起得好快。就因为关系，而且我又喺尖沙咀嗰时就阿公就话：，尖沙咀阿陈阿妈，因为你咧，因为我学咗日本人。就是我出嚟行我都好光鲜嘅，即系唔会着， 系污糟邋遢。 佢话又我不细佢又识讲英文，咁啊尖沙咀区就俾我去管理。嗰阵时就差唔多六九年。 哇， 六九年。 喂，你廿几岁啫？ 廿几岁嘅。俾我管理就一个小头目啦。咁我就去尖沙咀就。当年尖沙咀有一间叫仙乐师傅， 我知道，即系而家新美丽华嗰度，旧美丽 系师傅厅，系 香槟大厦隔篱， 香槟大厦嗰 嘉陵， 唔系香槟大厦，系美丽华， 系 美丽 华酒店，香槟大厦隔篱， 就系对面隔篱，而家新美丽华旧美， 下边系乐宫戏院， 系啊，下边系乐宫戏院，二楼就系台波嘅，台波嘅， 三楼就。 嗰陣時咧，全香港咧，嗰陣時有三大舞廳，就最多靚女嘅東方道老子仙樂師， 但仙樂師平啲， 仙樂師平啲。咁啊，嗰陣時咧，仙樂師個老闆就係 佢就係 坤哥，就當年喺潮州幫，佢都算係叱吒風雲。佢仲要聽一個人講，就叫做馬適。 马生 大家都泉州人， 马大哥 呢两个先系大哥，因为我未听过阿坤哥叫人阿涛嘅，即系 阿涛，即系大佬阿狗， 阿涛叫阿马识贤， 阿涛，潮州话你哋识听啊？ 识因为好多人咧，因为我跟潮州人出世， 阿伟万哥啊，佢其实客家话同潮州话讲唔讲得通嘅咧。 唔通啊！两个 两种都系 有少少 发音， 有少少音又通，咁样都唔系咁通嘅吓。因为嗰阵时潮州人 嗰个年代 喺我哋警察部嗰阵时咧系叱咤风云， 系最多潮州嘅， 最多潮州人啊！就算你做星杂妻都好啊，先升潮州人， 真系格杰拉 啊！格杰拉先升噶， 咁嗰时前一阵边个话事咧？嗰、那个年代我喺个年代就系南哥， 嗯， 李乐啦， 四大探长 啊， 韩森， 韩森啦，之前仲有嗰啲乐探长，好似阿蔡炳龙啦，啊，陈子超啦，阿邓云啦，啊，邓生啦，呢啲都全部系探长，包括阿曾志伟个老豆叫曾启荣。 嗯， 咁啊，曾志伟老豆咧，嗰阵时咧，我哋警察部咧，佢做咩？佢系我哋警察足球队嘅领队。 哦，警察足球队 啊，所以曾志伟打足球好中意嘅，好叻噶吓，啊，就系阿启荣，我跟过佢 家学渊源啦。 系啊，我跟过佢老豆嘅。 咩扎真啊？ 佢老豆系军装咩扎？唔系十七咩？ 有条红色， 有条 红色。咩 楼啦？ 咩嘢？喂，系咪可能时喂坐单车仲坐喺个箱嗰度有人揸嘅嘛？ 嗱，坐单车嗰个就肥佬啦，嗰个系山东佬叫大笨象， 大笨象系 听，呢扎好肥嘅，生下诶沟通警察，又坐个车做个揽物嘅， 揽物啊，揽物啊， 又个大飞机揽 咁啊， 而家唔见嗰度好威嘅啫。 嗰时警察沟通嘅大部分都山东人， 哦， 山东人噶，咁啊，我就同阿坤哥咧就慢慢熟咗啦。 嗯，我想问一样嘢， 咁啊之后警察部 嘅事 咧，后嚟就知道我。有写条嘅背景啦， 喂文哥，想有好多人想问， 嗯， 个个都知道你做咗阿肥仔坤嘅保镖啊， 嗯， 但冇乜人知道你点嘅情况下系认识到肥仔坤咁大嘅大哥咧？ 因为阿坤哥咧喺芝麻湾坐监嗰阵时咧， 哦， 我哋已经识噶啦， 哦，佢喺度坐监， 坐过监，跛河啊嗰啲合法全部都坐过监嘅， 系 啊，嗰阵我哋识噶啦。咁， 嗯， 出到嚟，佢又知道我叫邓家，叫陈仔。 嗯，邓家 啊，又知道我喺江湖上咧，都算系， 嗯，有啲躲啦， 有啲躲啦。咁啊，佢话诶，当差唔都系过嚟跟我啊，咁样。咁我就 你因咩事唔当差咧？ 即系话查到我有背景， 我有背景， 以前背景 啊嘛，十个差到九个半都有啦， 我串啊嘛，特别串 啲嘛，我所知道十个九个半都有咁出奇啊， 都难分工。 嗯， 啊，有时咧，今日同条女瞓，等啲都翻 嘅。咁好，好似学到你呢样嘢喎。 如果系一般人咧，要凑到游戏好耐啦。 嗯， 由于我嘅关系，系处长、探长都好帮， 嗯，都照住， 所以 你又交到功课啦， 又交到功课啦，又做嘢都 OK 啦。咁我就有好多时都 只眼系，只眼 嗰时冇咁严噶嘛，做警察 啊， 未系咁紧律啦。 而家严啫，以前我可以打个电话叫人打卡都得噶嘛， 可以咁样， 得噶嘛，即系系啦咁样。就由于识到坤哥，跟住系坤哥啦，坤哥嗰时系老家，香港人最大嘅老家， 嗯， 而且嗰个年代即系讲毒品 六十年代 第一批。最大的嗱，譬如尖沙咀嗰间叫做海防道，嗰档嘢，我哋一日做十几廿万生意，嗰时一蚊两包， 十几廿万生意一日 啊，派片都派成万几二万蚊， 哇！ 所以嗰条咧，差人都唔可以行， 唔得了， 真系不得了， 因为太多导游导，差人行咧，导游走晒啊， 嗯， 啊，差人禁 嘅，入去 嘅，唔系得噶。咁嗰次咧，我又代表肥仔坤咧，阿坤哥出去帮佢交晒。 嗯， 咩叫交晒咧？识佢总警司啊，钢板啊，识佢探长啊，因为我差 佢警长出身啊， 揸有同柳记出身。 柳记嗰啲阿蛇啊，嗰啲我全部都识俾面啊嘛。咁啊，我喺呢个环境之下又人又帮过我，我又帮下人啊，又嗰年代又年轻啦，又打亲交我都赢嘅啊，因为。打烂细胶同擂台是不同的。 为什么不同呢？ 第一打烂细胶呢，擂台你跌落地下他不会再打你的。出面打烂细胶呢，你瞓落地下都 照打。 照打的。 即是现在看到的 那些。 看电视到的都是这样 的。那段时间我 们。没收手的。 那段时间我们是啊。那段时间百花齐放。这个叫百花齐放呢，那个年代即系 红黄蓝白都有啦， 即系红黄蓝白乜，所整一个区啊，白粉档啊、赌档啊、妓院啊，嗰啲乜嘢开到通行都系嗰个年代， 乜都得玩。 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就是發生我們古惑仔的突發情 況。喂喂哥，你跟他說不用的，這個年輕人很老實，沒玩過，他什麼都不懂的，我未玩过噶， 哦，佢唔知啊， 而家知啦， 而家知就冇啦， 而家冇得再睇啦， 而家知有乜用啫，冇啦。 出街十几人，日食饭噶嘛， 食饭 啊，你都要搵钱噶嘛， 唔系唔系， 鸡扒都好，好捻威噶啦， 嗯，即系佢体能赢， 体能赢咗你啊嘛，只有蛊惑去对付佢。 街头交其中最重要的窍门就是这样， 冇错啦。仲有一样，唔够打越打啦，要打咧就打赢佢。一有感觉唔够打咧，你要走， 走 走得快，下次再报仇。唔好话哦，哎呀，我走几冇面啊。 好啦，我哋下一 part 再翻嚟啊。